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作为这个著名的马后炮节目是吧？我们今天呢，我请允许我还是要用两张照片来表达我对一个人的一个怀念啊。哪两张照片呢？咱们先看一看。哎，张爱玲，你看这小腰，这小腰啊。来，你再看下边，这个是张爱玲死之前一年，1994年，金日成是1994年7月8号过世。他拿的这个报纸是金日成昨猝逝，你看这老年张爱玲。 哎，这个照片蛮有意思的，我没记错的话是当时台湾的中国时报给他颁一个文学的终身成就奖。 嗯， 然后他接受了，那接受了总要给个照片嘛，他就证明啊、我还活着，所以很他心思多么细密啊，就拿这个有报纸的那个拿着一份报纸拍照，这时候证明这是真的，我活着。 1995年9月8号，他被这个邻居发现死在这个加州，好像一个什么城市叫罗切斯特大道的公寓里头。 就是 LA， 就在我读书那个学校 UCLA 的前面，他一条直路叫 Westwood， 一条横路叫 Rochester，就在这个学校前面的这个路口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我在这早几年哈，整天在那里停车，所以那段路熟得不得了。 没见到他。 我也许见的都不知道。我后来碰到张错，张错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，三个人智商委员会撒他骨灰的就有张错。我跟张错说，我那个时候常停车，他那时候住在这里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他说，子东啊，你就算见到他，你也不认识他。 对，就刚才那， 他说他那个老年啊，他说是美国人说叫 back lady， 就是说他后来一直穿那个大陆生产的2.99块的硬塑料拖鞋。走在超级市场门口，就是美国这样的老太啊，当时就是说他就算跌倒了你也不敢去扶的。 对， 就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你刚才把9月8号这一天是发现的还是他死的日子啊？ 发现吧，好像是发现。 那至少已经有3-5天了。现在一般公认说他死的时候到发现中间有好几天嘛。 而且9月8号正是个中秋节。 嗯， 就说这个人呢、啊、而且你知道他当时走啊，他新中国1949年他留下来了，但是后来又突然跑了，到了美国，最后 对，先到香港、 啊、先到香港、嗯、就是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啊、 嗯、 张爱玲还参加了、 嗯、 就是他们说周围都是人民装，是不是列宁装啊，叫什么、嗯、都是人民装，就他还穿着旗袍、 嗯、 你看我看到有个评论，就是说啊，文学史上很多流亡作家，比如说是什么索尔仁尼琴啊、 嗯、 米兰昆德拉呀、啊、说这些作家你都感觉好像是寻求什么自由啊，还是什么什么正义啊，但是他张爱玲很有意思，猜测之一是什么，就突然他消失了，后来他弟弟就回忆，就说哎呀发现他走了就他就哭，他就想起他姐姐有一次跟他说这个都穿人民装啊，这我可受不了的、 嗯、 就是说但是张爱玲当时敏感地观察到整个社会都穿一个衣服，她觉得她不能穿这个衣服，就说她有可能是因为，但是人家有人说啊，一叶知秋，这就是作家这种特有的形象的敏感。 对， 他当然这句话是有象征意义， 嗯， 但是张爱玲的高妙的地方就是她的象征啊，从来又具体又象征。 没错， 他年轻早年写作之前的一句名句嘛，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，长满了虱子，就是长满了这种的跳蚤这样的小虫，那这是象征吧，代表了他早期的创作吧。等到我们刚才讲在洛杉矶最后几年他就不断的搬家啊，变成了现实了。他说他有虫，他说他头发有虫，衣服有虫，不是开玩笑啊，他就很频繁的搬，每到一个地方就叫别人来帮他打虫、 啊、对， 就是到处就是为了这个虫到处搬。最后这个 Westwood 的那个地方已经算比较好，之前他住的什么地方啊，北好莱坞的 Motel 都住啊。我后来看到他那个最后的华丽那个书啊，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、我才发现张爱玲，我们当时啊就在他住的不到几百米的地方，我们在开一个讨论课，刘凡主持，郑书生来讲，所有现在一些有名的很多的学者当时都是这个讨论课。我们想象的张爱玲隐居、我们想象她隐居在比华利山、想象她隐居在 Santa Monica Beach， 没想到她住在这么苦的地方，真是。所以后来哈、这个华丽的袍长满了虱子变成了一个具象， 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事情，这真是 而且一语成谶， 对 吧？他就说他每个月$200呢，买那个杀虫剂。 对， 他就自己描述啊，他说我这是最后生活，就是上午搬家，下午看病，晚上经常搭不到公车，就是搬家之频繁。说一发现有是跳蚤， 对， 他搬就是一发现有跳蚤他就搬家。他说哎，这是一种洁癖，其实就是绝不能容忍这个 幻觉 小小虫。 那我觉得不仅 对 LA 没有这种小虫，基本上没有，哪有那么多的跳蚤？ 就是幻觉嘛，不可能去哪里都出来嘛。所以呢，它是传奇嘛。我们说，我记得10多年前吧，啊，时间好快。子东在大学有主持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什么，那其中一场呢是请曾经见过张爱玲的人来讲张爱玲什么样子。其中一位嘉宾是呢李欧凡嘛，李教授嘛。当时曾经有一次，张爱玲去一个大学参加研讨会，他很少去的，后来给面子，好像给面子撒至亲吧，还是什么。那李欧凡是那个留学生，负责去接他，然后他就描述他怎么样敲他门，怎么样陪着张爱玲从他住的宿舍走路去会场这样子。然后每一个人听得如痴如醉啊，李欧凡一讲完呢，每个人过去都摸下李欧凡的手嘛。当年这是他摸过张爱玲的手，那只有我最坏，我还偷偷问李欧凡，哎，那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暧昧浪漫啊？张爱玲，因为他说的张爱玲啊，如何的美，如何的吸引哈、啊。那时候那个李欧凡也年轻嘛，年轻人爱熟女，天经地义嘛。 哦，今天这可是大八卦揭露了，李欧凡呐。啊，跟张爱玲晚上不是晚上晚年我说晚年啊，有点什么瓜葛吗？ 不要，没有晚年呢、啊。我说当时张爱玲还不算晚年嘛，中老年嘛。可是那时候李欧凡是年轻的读博士班的学生，他去接他啊，接他这样子。反正那个现在还有几个人见过张爱玲啊？我看不超过十个。 白先勇呢，在台湾呢跟张爱玲吃过顿饭。 对， 张爱玲在台湾一共待过20几天。白先勇这顿饭呢，我在不同的场合听他回忆过3-4次了。啊，哎，就是说哇，怎么崇拜。当然了，刚刚去前几年去世的夏志清呢，是跟张爱玲通信通了几十年的。那按我们的分析，因为夏志清最近的情史很热，你知道夏志清的太太啊，在《明报月刊》啊，把夏志清的情史全透出来了， 真的， 跟陈若曦，跟聂华苓，不是聂华苓，跟余丽华，讲错，对不起， 余丽华啊， 余丽华，很多女作家嘛，那个，但是他们就说夏志清其实是至少是爱慕张爱玲。 哎， 但他不敢有什么， 这算是一种多情种子。 我就是来我们岭南开会那次嘛，他夏志清很激动地说张爱玲啊，一辈子就被两个男的这个坏了，就一个是胡兰成，一个是赖雅。我们当时对胡兰成我们理解，但赖雅这有啥问题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从他那么激愤的表情，我看得出夏志清对他是有一点这种 吃醋了。 哎，对，就是说爱慕嘛，我们这样来说， 赖雅就是那老外呗。 对对对， 那老外 比他大很多、啊。 那老外到底是个什么人？ 是一个 好像 左派知识分子。 对 对，是布莱希特的朋友。他跟张爱玲好的时候，张爱玲30出头，他已经50-60岁了。他也没有钱，这张爱玲这个很不可思议。而且张爱玲跟他好了没多久啊，这老头就病倒了。张爱玲后来帮香港写剧本赚钱，就是为了给那个老外看病。 养这个老头， 养这个外国老头。 不能这样说，我觉得这个那一段，我感觉 我这个是受了夏志清的影响， 没有受上马家辉的影响。 没有那一段，就是我觉得是张爱玲最快乐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照顾身边的伴侣嘛，不管是男照顾女，女照顾男，人嘛、啊，生命没有办法，无奈无常。可是他跟这个作家，第一个志趣相投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对于文学、艺术、戏剧对得上话，而且没有那个。没有顾虑啊，他没有说像胡兰成很多女人左弄右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你举手啊？ 但是 来， 因为赖雅是非常左派的，他相信国际共运的。张爱玲基本上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，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排共的，所以他们两个人，你说在政治上或者是文学的大倾向上有共同语言，这也是匪夷所思。 没有，意见可以不一样，立场可以不一样，可是大家会去讨论这个东西哈，那个价值观就是说 OK， 我们怎么样为了那个人类的好，社会追求一个正义的社会， 我觉得因为看他们之间的信哈，预计奈亚的预计有部分出来哈，然后不管怎么样，就张爱玲是快乐的，我去 是吗？ 对，赚钱来，哎、我觉得不然用他。 你记不记得好像是张爱玲自己写的那段，我一直记得很深，就说这个她跟奈亚还怀了孩子。后来还 打胎 、打胎什么是把医生叫到家里还是怎么着自己打胎，哎呦打的那叫惨，那赖牙好像在旁边也无所作为， 小团圆里写成那个小孩才弄到马桶里。总之我个人的感觉 对 就是还是张爱玲在温州跟胡兰成分手的时候那句话，他跟胡兰成分开他这辈子这花就谢了。后来包括桑胡啊包括赖雅啊这都是，所以张爱玲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奇怪，她在小说里哈把爱情看得这么透，而且男女之间都就是说看得非常透啊，很全如啊，是很多人呢、她自己的妈妈也是无数的男朋友啊，可张爱玲自己本身啊就是一辈子一个人，就是钟情，就是一下子栽进去一辈子没拔出来过， 是吗？就是、我的 意见，你怎么看？ 没有，我的意见真的不一样，因为他当时跟胡兰成爱得那么深，离开当然是很非常伤痛嘛。 对。 可是我还是说，看回张爱玲的文章，那样的预计他们的通信，后来的确有一段蛮快乐的时光。我们不能用一个人为了对方很辛苦的赚钱、打胎等等，来推翻他们之间那一段快乐的事情。而且张爱玲当然她的性格嘛，像我们刚刚说完夏季清，对吧？ 对。 你看夏季清对她恩重如山啊，推荐发表文章、找工作等等。 评论她。 夏季清去她住的城市，她就不见她。 那为什么呢？ 就是这么冷嘛，她就是冷。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？因为我想讲回爱情。因为将来您把爱情所谓的看得通透哈，可是有一个部分不表示他看不到，可能他不愿意做是什么呢？爱情这种东西的本质啊，是说你不能只用看的，你用投入的。爱情是一种东西，你付出越多，你真的投入越多，他回报给你越多。那将来您因为他可能种种很冷的性格，比方说他小时候被他爸、被他后母、被他妈，甚至冷暴力、热暴力，什么暴力都来了。他怕你看到他 detach 恐惧嘛，所以他不投入嘛。包括他跟张爱玲的跟胡兰成的恋爱啊，你看到他是观察，总是要观察，观察胡兰成，观察胡兰成跟其他女人。那爱情当然没办法给他回报啊。我觉得后来在美国，他跟奈雅的，他真的住在一起，能够投入了。 哎呀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广告之后再说吧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说什么来？我是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，当然这女朋友跟张爱玲完全是两码事儿啊，但是恰好能把你们俩说的呀给合起来。你知道有时候，因为她跟胡兰成是初恋，你知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朋友啊，她是怎么样啊？对，她实际上又是很不相信爱情，或者她一直在怀疑，或者他一直都看得很透，或者他一直啊，我就给他起外号叫南海真神呐、就是那呀见缝插针，他是看到了所有不尬的地方，可是你知道吗？ 还是投入。 当他在这个，他这个两个状态可以同时存在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他这个小姑娘啊，你以为他是一直就抱着疑惧不安的态度，可是实际上他早已经跳进了爱河。 对， 你知道吗？他的心里早他。你说他这种矛盾能理解吗？就是他一直在看着你， 这个讲得很透。 但是他实际上 他跟胡兰成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他全部都进去了，所以他才看得那么透，才那么较真。 他甚至爱你越 深。他到后来哈，他再跟桑胡啊，再跟赖雅哈，那就宽容了，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但男人的东西他都明白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女人，我觉得是苍凉的，或者叫悲观底色的，或者叫什么老灵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她越爱你啊，她越能看出你这个男人身上的蛛丝马迹，你那些个马脚，你那些漏洞，这是很有，她甚至对你越用心啊，她这眼睛啊越火眼金睛，她会不会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状态？ 那我们邀请南海真神在锵锵三人行的微博写一下回忆录。 南海真神现在已经嫁了南海游神了啊，这 当然他不会理你， 搞能源的了。 不，我相信我跟家辉刚才讲的，我们对爱情的这个定义啊、理解，其实还都是有些不一样的。所以在生活的层面上，我同意你讲的。他后来赖雅给了他一个很安稳的、很可靠的一个，但是在感情上哈、 我觉得就一个人一生是一个能量固定的，他付出到那样哈，他就没办法。你只要看好他后来写小说，他小团圆了，写来写去就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类似于胡兰成这样一个男人，另外一个就是他妈妈，就是那他父亲也不写，就这两个人是他真的 care 在这个世界上的真的 care。 而且非常非常吊诡，我刚才讲那个王安忆啊非常厉害，平常他有时候像上海小市民一样讲话，可有一次吃饭他就说了一句话，非常简单的一句话，他就是说张爱玲啊，他觉得他妈妈太比他漂亮，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嫉妒。 真的吗？ 哎呦，这话深透了，深透了。后来仔细想想非常对， 他嫉妒他妈妈的风光， 对，他很多方面在跟他妈妈较劲，那他觉得他母爱不够，他在他妈妈的现代教育，他爸爸那套老的哈，实际上他受影响，他妈妈的现代教育西方式的教育哈，使他自卑。但是另外有一层心理啊，有评论家说过，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，所有的女人都有竞争，他跟他很少有人会这样看待。你现代社会甚至有人家也不写出来，没有一个作家公开承认说过女儿跟妈妈在较劲儿。然后他妈妈所有的男朋友，他写了十几个在小团圆里边，他都是恶狠狠地去讲他妈妈的这个不好，小脚还要到浅水湾游泳，你的脸都变了什么什么，然后又把他妈妈讲得很漂亮，然后最后还要还钱。那个雷峰塔里边还特别有一段，你们记得吧，小团圆里面有一个细节，就是有一个教授送给他800块，他把他800块交给他妈妈， 对， 他妈妈把他赌掉了，输掉了。在小团圆里好像前后不知来龙去脉吧， 对， 你在雷峰塔里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原来他妈妈呢是怀疑他跟那个外国教授睡觉， 哦， 才拿了这个钱。结果呢他在洗澡的时候呢，他妈妈就进来看他的身体，据说是可以看得出你是不是处女的。 哦， 女儿这个耻辱啊，她就觉得她妈妈，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哪有个小女孩被妈妈看到身体要这么愤怒呢？可张爱玲不是，她觉得她妈妈这样来看她，就怀疑她这个为了她那个牺牲了身体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张爱玲女主角想，假如我是用身体换来的钱，你还这样赌掉，我就更不能接受了。所以这种母子关系，而且他妈妈好， 这母女关系太高端了。 他妈妈好，跟他讲了很多关于性的话，他全记住，可是他实际上走的路跟他妈妈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说这个以身传言教啊，互相矛盾啊。 因为那当然，我们看任何作家，而且那么重要的作家哈，看他父亲母亲他童年哈，这是很重要的文学分尸的一个重点嘛。甚至虽然他相对少提到他父亲，可是我们知道 父亲影响很大 啊。父亲甚至他家族永江家族，姓张家的家族，他后梁哈，那真的太多可以说了。可是另外有一点，你看到他那种恐惧哈，他对人不信任，可是还有看出他的记忆的混乱哈，这一点我蛮好奇的。不要把张爱玲所说的都当真。因为比方说子东刚不断提到小团圆啊什么， 那是文学作品。 对， 对，没有，重点是他文学，他我们假设他里面很真实的成分哈，他跟我们对比了其他材料，包括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啊等等，他们的那个口供不一样的，甚至张爱玲自己的口供不一样。比方 你倾向于更多相信谁的口供 啊？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因为人呢、啊、可能是真可能是假哈、啊、这个也跟今生今世无关啊。这个是说张爱玲晚年好像是拿终身成就奖以前哈、啊、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说自己以前小学啊参加征文比赛，那个叫西风世界， 对对对对、 啊、什么征文比赛被人家不公平对待，本来是第一名的、后来没有等等等等，后来评论家包括 子善把他挖出来说他记忆错、 挖出很多材料，没有啊，你记错啊、根本不是那回事啊、OK， 那就是我们就想，您对你好像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你会记错呢？你这个人的性格，你对事情的理解是怎么样呢？那对爱情的关系种种都是，比方说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面说到哈，将来您跟他聊到上海，当时有一位姓金的，黄金的金的、画家啊，他说他是最好的画家什么，将来您还写过几笔称赞他的画。可是在小团圆里面呢，就说他太烂了，很烂的画家，我当时就看到他很烂等等的。当然可能因为过了几十年感觉印象都不一样，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晚年的小团圆也好，雷峰塔也好，他是到了晚年经历了那么多伤痛的张爱玲重整他的记忆过去，那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混乱，多少的扭曲？ 他不单是重整，不单是重整记忆，而且他还是写文学作品。所以他虽然是用自己的材料写文学作品，他归根结底他是文学作品。所以他不是在跟胡兰成吵架。 那不有点像曹雪芹吗？ 对， 又是自己的，又是文学的。 他有些地方啊，我觉得他是文学创造。哎，比方说胡兰成自己啊，从来没觉得一个男的几个女的有什么问题。他自己说的一棵桃树开很多桃花，他觉得很好。可是在电小说里边就把那个男的描写成在阳台上呀爱两个人痛苦啊，你知道这种描写就使得这个男的变得很叫人同情，你知道吧？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胡兰成才不那么痛苦呢。 不痛苦吗？ 对啊， 我不相信 他。哎，你没看今生今世啊？ 痛苦总是 胡兰成他有一大套的理论，就是说一个男的有不同的女的哈，他是完全顺理成章的， 是 可以接受的。 他要是在张爱玲和那个小周之间，胡兰成的这个犹豫抉择连痛苦都没有，那这个人可就没人味了。 不，他不能说他没人味，他是用的是中国传统男人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套观念。他说我们中国人的男女关系不是联系上帝的， 你们两个 家人。 没错，我一般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都引用胡兰成的话，就我们就像天上两个什么星辰，遥遥相望，虽然永不见面，但是 朋友。 他还不单是小周呢，他还有范秀美呢，他后来还有那个黑手党的那个老婆呢。胡兰成不， 这叫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那我刚说你们两位都对啊，我觉得我们要记住，感觉可以不几种的，很多种同时存在哈。我觉得胡兰成是什么呢？会痛苦。可是很快就忘掉他的痛苦，就像他说张爱玲啊，他说爱玲啊，爱玲是容易感激难于满足，很容易感激别人啊，人家帮他忙对他好，感激感动啊，感谢，可是不容易满足，转头呢要求更多。那怎么说呢？像胡兰成今生今世哈，他讲到他跟那个小护士小周嘛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隐隐约约对不起爱玲，我觉得也是不该的，所以呢我就三天没找小周了，然后自己也很快乐。可是呢三天后又两人如常，当然他描述的非常漂亮哈，继续在一起，然后知道离开之后他跟小周分开了，回去上海啊，离开南京，因为我跟张爱玲非常快乐，所以他不是没有痛苦，不是所谓的痛苦，就是说不是他自己所说的什么一个男人几百个女人无所谓， 对， 他有挣扎，可是他转头又忘了。 其实基本上还是精子的哲学 是 在里面。我就觉得，哎，我算是个业余读者啊，就是我的看法无足轻重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，就是我可能是个偏见吧，我呢认识了张爱玲，就觉得张爱玲很特别好，特别很喜欢。通过张爱玲认识了胡兰成，那么刚看到胡兰成的时候，真是惊为天人，我真是被胡兰成啊蛊惑过一阵儿，觉得胡兰成也真不是一般人，那就是仙儿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啊，我怎么对胡兰成的评价呀、就越来越低。但是我对张爱玲的评价，我越来越觉得张爱玲好，因为啊，我觉得张爱玲是我们河北人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她实在，你知道吧？胡兰成这个讲实在话，就是要不然您太高了，我不懂；要不然我就是说那句话，我觉得讲话讲得太漂亮了。这可能有时候我又觉得，哎，就说诚意过高啊，还是什么呀？就是有点事儿吧。我每次看胡兰成这个书啊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人说话怎么说的那么漂亮？他真是这样吗？ 文涛，我们举个例子吧。我完全同意你的感觉。像我看到胡兰成其中一段，他经常讲到中国文化这样那样，他讲得很漂亮了。他说我们中国人文化呢是物我两忘，所以到最后呢敌我也两忘。 对 啊，忘记了忘。我们住在上海南京沦陷区的，也好像跟日本人无隔啊，哎，没有相隔，不关系啊。他说就像以前嘛，哎，皇帝可能是满洲人，天下还是汉人的。OK， 那我看到这一段好漂亮，写得很漂亮，我重看再重看。 汉奸言论。 可是我最主要是说，我不把这个标签了、啊，我想说，真的两忘吗？ 假如活在那边被日本人欺负杀掉，你有家人被日本人杀，你能两汪吗？ 对，就是说抽你一嘴巴你不知道疼吗？就是你就哎，有时候说的话呀，比如说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周佛海什么换上老百姓的衣服逃命，然后他就说这叫直谏性命，有些时候就真的哎。